好，下半场哭波桑又嚟啦。 咁 系啦，系啦，因为我哋讲场法国波先，我哋欧洲游中啊，因为法国有场榜首大战，尼尔对摩纳哥，系啦， 摩纳哥终于输波，几开 心。系啊，阿Kevin好，啱啱隔篱录紧共聚，啱啱佢哋就 break 紧，咁啊啱啱啱晒啦，咁啊讲讲呢场波先啦，讲两句先啦。 喂，你呢场波你知开波开球例系边个人啊？ 哦，我完全都唔知李二元 夏薩特開波嘅， 係咯，夏薩特係開球禮喎。 點解啊？ 因為李二開新球場嘅呢場。 哦，呢場新球場第一場波。 新球場第一場波，哇！嗰新球場非常之靚， 非常之靚， 有蓋嘅， 有蓋 山得嘅。 哦，山得㗎，即係 係啊， 咁犀利， 即係好似史浩克嗰個咁啊嘛。 係啊， 係啊，話 因為落雨都唔怕。 係，因為嗰度咧其實係法國其中一個最天氣最差嘅地方嚟。 系， 喂，其實我都覺得咧，係應該要發展呢啲球場嘅喎。 唔係應該咯，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唔使，譬如好大雨嘅時間，你真係可以全刪曬全。 或者新個草皮出去出邊咧，曬啲草皮嗰啲咧。 哦，嗰個就喺日本先有嘅。 係啊， 唔係其實而家科技既然做得到，咁啊都可以即係不受天雨影響，咁啊好事嚟嘅，始終都係。 講翻場波 啦，咁就摩納哥佔好多攻勢。哇！場波 阿法卡奧咧，其實我睇到射咗好多球， 係 啊，射嘅都唔入， 射嘅都唔入。有一球係 差啲嘅， 已經 係 空門，因為空門噶啦， 空門咗， 空門就炒高咗， 係啊， 真係。其實睇翻法卡奧即係啲狀態咧，我睇咗幾球波都係好似麻麻地啊呢場波。 同埋我覺得佢開始係俾人睇死㗎啦，你成隊波得一個人 依賴佢咯， 依賴佢太緊要啦。 係係係啱嘅。 咁啊，同埋下半場入翻呢個你話阿里 Refieria 咪叫做咁啊，後備有一個前鋒就拍住佢，咁啊，但係你依場波咧就其實都幾早打開紀錄嘅，咁咧就 同埋幾好運嘅有呢場波。 係啊，咁又因為係個角球開出嚟嘅。咁啊，個中堅巴沙就頂上去啦。咁啊，門前去到落馬甸古沙華嗰個摩納哥後防就漏咗啦。咁啊，門前兩馬就有一件勞斯咧就撞咗個波入去，基本上好靈準。 大混亂之下係咁，有時候撞入去就係咁噶啦。 係啊，咁啊，所以李爾即係冇攻勢，近乎冇攻勢之下，居然憑住角球咁樣整一球咧。咁啊，摩納哥就真 係其實都睇得出摩納哥嗰、那個。後防其實唔係咁穩陣嘅啫。 呢場波就少咗佢個右側法賓奴冇出嘅，好似係出咗 Reggie， 出咗 Reggie， 咁就爭啲嘅，因為往時都係法賓奴打多，同埋呢場波就冇奧根姆斯，就出咗詹士洛迪古斯。呢場波就總體上就因為個後防，因為右後防唔係常規咧，就爭少少嘅。咁就 我都而家都未明點解呢個 James Rodriguez。今年係冇打，一路都好少打正選。 好少打㗎，好少打㗎，好少打。 佢好似未係太融入呢隊波咁。 我諗都重要，因為打得少，始終融入就難啲。但係 佢有速度有技術㗎喎。 絕對有，佢嗰陣時打波圖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球員啦。咁啊，講翻李爾啦，咁其實都個羅門安耶馬打得好好嘅呢場波，安耶馬咁因為就好多攻勢。 嗰個 Nigeria 嗰個尼日嗰條友， 冇錯。 係啊，呢個羅門打得好好啊。 呢個 FM 擾人嚟喎呢個。 你都識 喎，又玩 FM 啊！我好耐冇玩啦，我唔知。 喂，都好少有非洲嘅龍門係打得出色喎，真係。 都有嘅，有嘅。 偏少啲。 好少，好似以前。 睇曬法甲咯，一個睇曬法甲。啊，即係 Rans 啊。係啊。 唔知中文叫乜 阿加莎係啊 ，Rans 嗰隊波 係啊， 一個就係呢個咯。 唔係，如果講翻歷史上嚟講都有少，以前甘奴啊，以前講到卡米尼啊，都唔曳嘅，都有嘅。 桑高嗰啲嘛， 係桑高啊，嗰啲都係。 可能真係少去英格蘭踢啦。 哦，好少啊，真係好， 真係好少。 通常法國啊或者荷蘭多啲。 我諗西班牙都少啦。 西班牙都有少少， 都有啲啊。 卡米尼咪西班牙咯。 係啊，冇錯。 Spanish 係啦。咁啊。摩納哥攻擊都唔入啊，造就2-0啦，2-0球波就即係摩納哥角球開出嚟，咁就俾利爾打反擊嘅，咁啊卡奴一比咧就俾咗過去馬胡巴呢個防守中場，跟住再俾我去勞斯咧就射入多一球，咁嗰球波就好坦白講，去到70多分鐘咧都係反擊嚟㗎，防守反擊咁就冇計啦，咁就 犀利啊師兄，法甲你都碌埋， 咁有睇過㗎嘛大佬啊，法國又唔係冇得睇，而家有呢、這個即係TVB 嗰個 Bein Sport。有得睇㗎嘛， 都係收費電視啦， 係啊，有得睇啊， 我就睇法文台睇 嘅，係法文台係啊， 因為有英文台嘛，都係好似唔經撈嘅嗰個台就，上次揾到嘅資料就係、是、你都係要額外要有一個佢無線嗰個收費盒㗎。 係啊， 即係要加多嚿嘢先至得嘅。 我見兩個盒嘅喎，仲要加多個， 好弊嘅，好弊。 係咁啦，香港睇波係咁鬼麻煩，如果從電視嚟睇都係一句啦。而家上網睇波幾方便，你揀多嗰個嗰唔係好辛苦嘅， 有啲時候會辛苦啲咯。 唔緊要啦， 即係你睇得撩楞啲嘅就可能 咁啊。再唔係你唔求職場嘅，咁咪我哋有特別嘅頻道啊嘛。 係呢個唔好講，唔好講， 好唔好講？好 ，OK， 好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李爾就2-0 完畢， 贏咗呢個摩納哥。唔該曬 Kevin Ho 啊，喺嗰邊又要講俄羅斯走啊咁。 佢又要係咯。你話蘇維埃， 蘇維埃係蘇維埃先真，係蘇維埃走啊！咁啊，廣場發格啦，咁啊就係PSG 就贏4-0贏巴斯提亞嘅，係 咯， 係啦，咁就應該 PSG 仲係帶頭，里爾就第二啦，應該就如果冇記錯嚇，摩納哥就第三係咪啊？ 係啊， 係啦， 冇錯。因為PSG 嗰場就星期五深夜打嘅， 係啊， 同你嗰隊一樣。 我嗰隊咧就呢個巴塞羅那就對愛斯賓奴呢場加泰隆尼亞打比啦，咁就呢場波嚟講好簡單嘅，因為其實愛斯賓奴因為之前幾場個防守嘅表現就好好嘅，咁 往績都係搞搞呢個巴塞㗎啦。 咁啊依場波嚟講，其實就愛斯賓奴依然個防守係做得唔錯，咁就都守到大半場去到60多分鐘，咁啊但係咧。好 fit 嗰兩個球員啦，一個叫尼馬，一個叫三齊士。嗱，嗰個波尼馬就真係俾得好鬼靚。我再其實之前講第一次講尼馬已經講過，呢、這個球員俾波係相當之好嘢。佢咧啱啱就入到禁區對住嗰兩個守衞，咁啊兩個守衞一前一後咁樣啦，有兩個咁樣啦，因為諗住佢可能即係過關斬將，過到一件都仲有第二件包過嚟啊嘛，佢啊唔過，咁啊見到兩個穿山窿啊，一比咧。就過咗兩個大勢，咁然之後就俾到遠處三齊士就射入，咁就搞掂咗呢一場波嘅。 喂，好鍾意俾嗰啲呢專係好陰個波㗎，尼馬。 尼馬係一 你見嗰次佢入皇馬嗰球都係射得好陰㗎。係 啊，其實之前佢尼馬喺嗰場波喺入嗰波之前呢，其實都有一個射波喺左副位呢，右腳射返埋去都好靚㗎。咁其實所以而家近期個勢呢，尼馬就肯定係超越咗美斯㗎啦， 係嘛？ 美斯係完全冇方嘅，可以講。 我覺得美斯係需要有一段時間唞多啲。 又唔要唞啊？ 唔係，佢早兩年真係取得好盡下喎。 唞咗好多咯喎，今年。 但係既然啲隊友可以頂得蒲嘅，咁佢咪即係有適待 但可能真係取得好盡喎，師兄，取得太盡喎，對佢早幾年。 咁啊，睇下點啦，我驚佢即係雪凍咗之後咧，咁又。 一齊玩咗， 硬咗， 玩完 咁唔會嘅，佢都係有一定質素嘅。 唔係因為其實咧，今年講翻小道消息咧，有傳話拜仁咧曾經係想揾個美斯嘅、曾經係想揾個美斯，即係用佢嗰個天價嘅 release clause 就去揾美斯嘅。咁但係當然就拜仁自己否認咗啦。咁但係其實依輪西班牙吹啲咁嘅風出嚟咧，其實。美斯究竟會唔會過咗今年之後，會唔會真係有機會賣走呢？依、這個就講唔定嘅。 我會信㗎。 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尤其是我哋呢位嚇，即係會長都對於啲銀紙都好着重，咁就所以咧要睇下點啦。 手起刀落啊！ 其實我覺得不論係有冇財政壓力都好，當你一個球員已經踢到一個去到好吸引嘅價錢，去到嗰個天價，其實。好多球會都忍唔住會賣，我覺得冇可能會夾硬留翻喺度咯。 我要睇下佢真係，我通常巴塞賣走嗰啲人咧， 都係蝕錢走噶嘛。 唔係啊，通常都係有個情況就係、是、已經搶到好盡， 係 去到第二隊球隊基本上就 that's all 一塵不 除咗買亨利啦， 除咗朗拿度咯，朗拿度咯， 朗拿度尼馬咯。 朗拿度咯，朗拿度算係，朗拿度即係 我諗除咗係買亨利咯， 細哨 亨利去到巴塞嗰陣時，其實都已經乾乾地㗎啦。 係啊， 佢連尾段都揸乾埋。 係啊，揸乾埋算係咁㗎啦。亨利就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1-0就細細地啦。咁啊，另外咧就皇馬咧，皇馬就唔細喎，就開大， 鬼鬼地喎，但係呢場 嗱呢場波嚟講咧，其實就皇馬就好輕鬆嘅，本來咁咧就三個波都係啊。其實就第一球啦，就摩迪長傳左邊 C 朗啦 ，C 朗就過一件一件就推入禁區，一射入網啦嚇，個款就好靚嘅，個波就嚇 咁啊，跟住第二球波就沙比亚朗素，呢场波出翻沙比亚朗素啦。 系啊， 终于出啦。咁啊，跟住场波就俾过去巴尔，巴尔啊打右边嘅。咁啊，右边就用左脚啊传翻出嚟咧，就宾斯马就一作就入网。 系， 终于宾斯马响禁区识顶波入网。 哇！但系呢队华力简奴系包尾噶噃，唔好忘记。 咁所以咪做到咯。第三球咧又系巴尔啊，右路咧就挑过一剑。然之後地波傳中佢，斯朗一射又掛網就三粒，本來就 very easy 嘅本來。咁啊，但係點知去到後尾咧，就唔知咩原因啦，就咧就輸咗兩個十二碼 喎。 嗱，第一球咧，其實如果大家有機會喺電視啊，都會睇到呢段片段噶啦。又有一個華力簡同維亞拿咧一挑咧，咁就轉身一挑嗰個波就好靚嘅。咁跟住比咧就施展佢嘅即係一貫嘅伎倆，而一嘢咧就掃低咗。维亚纳就维亚纳射入咗12碼啦，咁就之后两分钟之后咧，就马歇路咧就系、是、又系撞低咗呢个华力简奴嘅球员，咁咧就连输两个12碼，咁就3-2。 我想问嗰两个12碼好派牌啊？ 个派牌就好似就要睇睇先。 就好有点儿那个，如果连续咁短时间两个十二码系冇牌，连全餐都冇嘅话， 冇， 我就应该冇嘅， 应该冇， 黄红都冇啊， 冇啊，应该，因为其实个幅度就唔系好坦白，个幅度就唔系好大嘅，讲真就， 即系你对住包尾嘅华力简奴失两球，仲要突然之间连续失两个 十二码，你真系两球都冇牌，我又觉得真系好过分， 即系我仲要咁讲啊，后尾咧， 难免有呢咁嘅怀疑嘅， 华力简奴系有好多机会， 系咧， 系会打。成平手嘅， 射咗23次門咯，大佬。 啊，即系所以呢场波其实有参试噶华力简奴，尤其是去后尾嘅阶段啊。咁但系皇马仲叫做顶得住，咁就3-2就可以让球主客和嘅。 呢场要留意啦，冇出伊斯高啦。 哦，伊斯高冇出。 系啦，伊拉系啦，跟住就后备入替嘅就系啲艾比路啊、马斯路啊、伊拉文迪啊呢啲咯。 咁啊，好坦白对华力简奴就应该出呢啲嘅。咁就另外就马体会啦，马体会人2-0，咁就韦拿一球，迪亚高哥斯达一球，依然都系咁样嘅。咁啊，再讲少意大利啦，意大利就有两场正波，一场就罗马。終於佢個連勝紀錄咧就斷啦，就斷咗喺拖連奴嘅身上。咁啊，因為呢場波咧就謝雲奴冇啦，托迪又冇啦，咁啊，所以咧就爭少少嘅。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就嗰兩球波，第一球就羅馬入先嘅，因為就係左路，係啊，左路短角球，跟住俾翻落去三閘線位，再俾翻入去，咁咧就俾咗去俾真力，咁俾真力落到底線，傳翻出嚟地波。就俾阿史杜文咧就前柱就射入，咁啊但系跟住咧其实呢场波就因为呢场就罗马咧就出咗巴沙列提咧就打闸位嘅，咁啊所以咧就似乎就顶唔住拖连奴有球员叫沙斯，嗱呢个球员咧打得唔错嘅呢场波啊，咁啊佢响好多时响右手边用左脚咧都好多射门，咁啊迪山迪斯救咗几嘢，有一球一两球又中柱添，咁就最后咧最终咧输咗球咧就系、是、其实就个高波掉埋去就输个波。咁啊，高波掉埋去之後咧，咁就本來個中堅巴拿迪亞，羅馬中堅巴拿迪亞咧，就應該就可以好似後衞第一界條，就係咧就唔好抌個波，就唔好抌個波彈地。咁啊，點知佢彈咗地？ 等個波落咗地先再處理。 係啦，咁啊，結果咧就俾呢個拖連奴嘅中鋒叫做馬基奧連尼咧，就成個掟開咁滯，兩個爭波成個掟開咗。咁叫馬基奧連尼落底線就俾埋中間就沙斯前柱區一射就射入，咁就結果咧羅馬就咁樣就斷咗個連勝紀錄。 嗯， 俾翻少少 credit 阿傑斯啦，其實我哋大家星期五嘅時候都講呢場波咧係對羅馬即係繼續連勝咧係一個 挑戰 一個關口嚟嘅，因為如果贏咗咧，再跟住落去嗰兩場咧都係啲榜尾隊伍嚟嘅。 唉，長路有盡時，呢個世界 爭少少就可以平到呢個歐洲紀錄，就係六幾年嘅熱刺贏11場。係 咯， 好嘅，好難嘅。 現代足球係難啲㗎啦。 六幾年同而家現代足球 梗係唔同啦，我都好犀利㗎啦，十連勝好坦白，同埋而家先係失第二個波啫。 係咯。 哇！你都唔知咩波嚟。 唔係失好多波㗎咋？ 係失兩球咋？十場波失兩球， 好誇張， 真係好誇張。咁啊，另外一場 AC 對費倫啦。 費倫贏我㗎，又贏我。 係啊，費倫贏2-0作客啊。 可以繼續留意呢對波。 正。 係啊，因為呢場波就 AC 就卡卡巴洛迪利都出翻㗎啦。咁啊，但係咧都搞唔掂費倫，因為費倫呢輪好 fit 嘅。咁啊，第一球咧就華加斯就右路嘅罰球一射咧就射穿人牆，省中蒙達利咧就改變方向就入咗。咁啊，跟住右邊就係2-0咧就祖亞坤喺右邊，咁就咧就斬埋嚟啦，中間咧跟住龍門呢個加比爾，因為艾比亞迪就受傷。 受傷。 咁啊，加比爾一撲出唔遠，就俾保查華里路咧。咁就一射就入咗空門，咁結果就費倫就贏2-0 AC 啊，繼續咧都係沉淪嘅，繼續都係咁啊！意大利即係我哋掃咗幾場即係意西法嘅比賽啦，咁我哋就都要開始講下啲即係呢個禮拜都有啲正嘅歐聯喎。 歐聯啊， 係啊， 今晚嗰啲先啦。 好啊， 嗱今晚咧。就其實就幾對嘅，咁就係、是、ABCD 組，咁就即係大家鍾意啊曼聯啊皇馬啊PSG 啊曼城啊拜仁呢嗰啲就今晚踢㗎啦。 係啊，全部響曬度。 記得而今個禮拜係冬令時間3:09先開波，大家 3:09 大家可以合一合先。 係啊，都幾啱我㗎、啊、我鍾意開3:09多啲。 係喎、啊、我都係喎、 啊。啊，因為可以翻去 瞓翻三四個鐘先啦。 係啦，跟住就三點九起身，跟住就翻工，啱曬。咁啊，講到 A 組先啦。 A 組就皇蘇就作主場對曼聯啦。 皇蘇就一定要攞分嘅，如果唔係就肯定出局㗎啦。咁啊，但係呢場波咧，睇翻傷兵嚟講就。大致上都主力就冇乜點受傷嘅， 應該冇乜點受傷。但黃蘇仲未攞到分嘅呢組。 咁啊，好坦白講， 呢組我諗佢都係跌埋心水聯賽啦。 應該就要係嘅，但係近期黃蘇就好翻少少嘅，講真 有復甦嘅。 有復甦，但係即係好少機會係即係頭三場攞唔到分而最後係出到線嘅。呢個機會其實唔多咯。 哦，唔多， 即 係 大家 最 有嘅印象係曾經嘅紐卡素啊嗰啲啦，係啦。 咁啊，可以試下嘅喎， 可以試下 曼聯都唔係幾好啫噃。 但係、 啊、3-1負下，唔係好有說服力啫。 係、啊。另外同組即係第二位嘅利華古信就作客第三位嘅沙達。 哇！呢場就好近啊！ 呢場就搏命㗎啦，真 係。利華寧願放棄場布倫瑞克。都要搏呢場。 喂，咁真係要出線，就真係呢場一定要嚼低沙達㗎喇。 係因為其實大家呢兩隊係好近嘅。咁雖然利華同曼聯都係爭一分，但係佢同沙達亦都係爭兩分。所以 你要睇嘅其實歐聯係好緊要嘅係一個對賽成績。 係啊。 因為只要兩隊同分嘅係先計對賽成績。 冇錯。 之後先再計其他得球啊、失球啊嗰啲咁樣嘅。 啱曬。 咁所以要留意呢。 今次 即係流利得好緊要 咯，即係繼承咗阿希比，繼承咗一個大賓阿賓賓嘅， 冇錯， 留得多咗啦。 歐聯流力 係 一個最出名嘅， 因為曼聯就梗係希望利華或者沙特今晚是打一隊贏啦，因為佢拉屎兩場就係要對呢兩隊，咁佢梗係希望今晚攞埋三分就坐山觀。 唔係對曼聯，我諗佢都會應該會放棄嘅，但係可能佢對另外即係沙特啊，對皇蘇啊，佢真係會搏命。呢啲 咁啊，睇下点啦，曼联都未必咩噶， 好啊， 输三场就濑嘢噶。 好， 咁啊，跟住到 B 组啊，有场大波啦， 早啊，但 系就对皇马，但系咩咧？ 但系我真系觉得 今年就 好麻麻喎， 似乎真系佢个后防，我真系有啲觉得未必顶得住啊。 系咯， 啊 斯朗啊， 呢啲 世界级嘅， 因为你见到即系你睇翻，即系头先讲咗啦，其实。皇馬嗰場3-2都有流力㗎嘛？ 伊斯高真係叫流力啦， 伊斯高真係冇出啦，即係好主力、好重要嘅伊斯高。 如果佢今場出就真係流力，如果唔出嘅話咧， 受傷咯， 就 即係伊斯高真係受傷咯。 啊，咁啊呢場波就即係點講咧？ 皇馬其實帶咗出嚟㗎啦，咁其實佢應該攞多三分啦、 啊， 一分都夠， 一分都差唔多噶啦，去到十分都應該起碼。 佢對我諗佢最難打係早技啫，佢呢場攞一分嘅話，其實跟住嗰兩隊，我諗是但點都出一場噶啦。 嚼埋啦，即係你冇理由 趁人哋病就攞佢命㗎啦。 嗯，咁啊，睇下皇马出咩人啦，卡斯拿斯啊，应该会出场噶噃。咁啊，睇下点样啦。我就觉得皇马真系高少少嘅。 我希望佢又出嚟咩镬 喎？哦，又出嚟咩镬？ 加拉塔沙雷咧，第二位加拉塔沙雷有四分咧，就最后包尾嘅哥本哈根。 贏啦！哇， 應該都似乎會執得。 哥本哈根就係識對祖雲達斯嘅啫。咁啊， 即係如果加拉塔沙雷執埋呢場咧，咁就真係個第二都幾穩陣。 嗯，係啦。咁啊，史內特呢場波受傷唔出㗎。啊！見到梅斯里拉呢個正選龍門都係受傷，嗱呢個要小心啲啊！ 咁啊，即係可能小心啲啦。 阿美艾天托亦都係受傷嘅。 但係其實佢攞到應該呢組我諗加塔沙嚟攞 target， 我諗七分至八分咧，咁佢穩陣㗎。 真係個正選龍門受傷係比較擔心少少。至於其他嗰啲史內特啊、艾帕美艾天托當然係有影響，但係對住哥本哈根都仲。應該夠用嘅， 夠用嘅。 唯一計唔到嘅係文斯尼咯。 哦，文斯尼，哦，文斯尼教啲大球隊又爭啲，可能教呢啲即係稍微細會啊，叫做細會啦， 啊， 中型咧就可能會好啲嘅，冇乜壓力㗎嘛。好啦 ，PSG 啦。對安特列 主場對安特列治佢都九分。 哇！如果咁都 贏埋呢場就搞掂㗎啦。 即係咁都如果失分就真係 贏埋都差唔多係首名咁就 係。都追唔到佢㗎啦。 冇啦，冇得追啦。 佢贏多一場就搞掂㗎啦。 啊，都唔使點多講啦，好坦白。係 啦，其餘就奧林比亞高斯同奔飛加之爭啦。呢場就生呢組嘅第二名嘅生死戰啦。 係。 輸咗嗰隊就應該打歐霸㗎啦。咁包尾嗰隊基本上都冇行。 我仲記得上個禮拜佢即係上次佢對決嗰陣時。就是、水戰，咁又奔飛加主場就是、水戰就真係好陰功，即係完全影響曬奔飛加嗰個嘅踢法啊、進攻啊等等。如果今場奧林比亞高斯可以有幸咁樣贏咧，咁啊奔飛加就真係慘。 咁啊，歐霸都未常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嘅、 哦。歐霸，睇下點啦嚇。好啦，跟住去到 D 組 啦，曼城嘅對中一樂軍 主場啊， 曼城贏完七粒喎。 係咯， 冇問題嘅。今場應該好似曼城主場。 主場 ，曼城主場啊， 舒服啊，舒服啊，舒服。 咁就佢要追，即係佢要起碼都要拉開多六中一樂軍多幾分，咁就穩陣佢個對賽成績，咁就搞掂。 因為其實主場佢，但係佢有一隻着數就係佢作下一場東歐都贏埋嘛。係 啊， 所以佢其實係輕鬆㗎。同埋講真，中央六軍除咗真係得阿本田圭佑之外，似乎其他都銜接唔到佢。佢真係一隊，佢一個踢曬咯，真係一個踢曬。 冇支持， 仲有一個阿曼聯嘅氣象啊，杜石。 啊，蘇倫杜石氣象， 哇，好氣氣好耐。 蘇倫杜石其實都冇乜點用過啦，不停 其實都冇乜點用過， 不停都係送佢出嚟。 唔係，不過係踢得幾好嘅， 呢個 杜石係啊，有波入嘅。 係咪賣斷咗㗎啦？已經 賣斷咗， 其實如果唔賣斷，其實應該收翻。 費神賣㗎嘛。 同埋本田圭又應該嗱，如無意外，應該今季應該係最後一季留喺呢個。 哦，佢唔好話最後一季啦，半季都未捱埋到啊，因為一月 AC 米蘭有傳就應該收。 都已經好似傾好曬咁就係講， 佢應該走啦，真係韞咗好耐。 係啊，即係應該去啲四大聯賽 飲得羅心湯多，要去啊食下意大利薄餅。 啲日本球員，你揾翻隊啱自己踢球隊踢啦，我就喺度蹉跎歲月。 唔係，其實佢意甲都啱嘅，不過去 AC 就有點保留咯，真係。 AC 就爭啲啦， 唔係嘅，或者做救世主啦。 唔係啊，如果我發覺咧，如果佢去羅馬，反而會幾啱 佢。但你睇邊隊波？ 唔係 羅馬， 有中位踢喎。 佢中場真係 OK， 而家比真力加足文加 冇啦，一羅馬真羅馬真冇位踢。 你唔會無啦啦抌個人落去打亂自己陣腳㗎嘛？ 你又唔會爭得贏阿托迪個位。 係咯。 咁但係 AC 米蘭 ，AC 真係缺啲人去。 但係會唔會蒙道利和嗰個位？ 我又唔 蒙道利和唔會換啊。 係就係依樣嘢咯。 但係蒙道利和唔係一個可以打足曬。 但佢唔 係 打邊㗎嘛？ 哦， 佢可能佢都要一啲即係稍為好啲嘅， 本田可以唔打邊嘅，本田可以唔打邊，可以 打前啲嘅，可以。 唔係成事先講啦，我哋呢啲聽翻嚟嘅啫。 唔係呢組嘅形勢就拜仁 好簡單 出嚟㗎啦，咁就係爭攞到三分就穩陣咯。 其實拜仁同曼城咧都應該出線 嘅，都穩陣嘅。 啊，所以呢組就比較簡單。 因為拜仁又對比爾森咧，又係啲 啲炒 唔使諗啦。 費堅尼應該都可以達標。 嗱，我唔敢話大炒，但係就應該夠贏嘅。 夠贏，應該呢組呢兩隊出線就冇問題啦。 冇問題㗎啦，好。 咁啊， 禮拜四啦咩？ 三，聽晚啊。 係，聽晚。 聽晚就即係禮拜四，咁就 EFGH 組啦。 有場早波噃。 早波咧就係 新 嚟 搭對 波圖啊。 咁啊，波圖上。 一 系啊，一点钟咁啊，上一场咧就波图主场就输波输俾新尼特嘅啊，咁啊今次新尼特翻嚟主场，上一场波如果我冇记错，侯克系有波入嘅，即系新尼特，侯克就响今次欧联嘅表现咧，咁啊整体都唔错。 系呢组 G 组啦，即系跳落去 G 组先啦。G 组就即系新尼特啊、波图啊、马体会同呢个维罗纳啦，奥地利维也纳嗰队嗰组啦。咁其实就马体会就九分带出嚟噶啦，咁系第二位之争就真系新尼特对波图咯。咁新尼特呢场就主场对翻波图就 真系比较 机会大啲啊， 因为新尼特作客赢咗波图嘛，要计对赛成绩呢一场只要。其實保住和波， 唔輸就 同埋、最緊要就贏咗呢個維也納啊，咁就應該個第二名出線就好穩陣。咁但係以新尼特，即係以今時今日新尼特嚟講咧，我覺得就都仲可以可能啊喺主場咧嚼到波圖嘅，因為 路途 真係遠得好緊要，同埋今年波圖咧已經唔係再係前嗰幾年嘅波圖啦，好坦白講。因為就若干主力都走曬，咁啊得翻即神馬天尼斯，咁就係咁樣啦。 跳翻去即係講完 G 組就跳翻去 E 組啦。 係， 你嗰隊車仔啦，主場就對小亞零舍，上場就作客都贏嘅。 係， 咁就我覺得主場都冇問題㗎啦。 咁啊睇下傷兵先啦，費蘭道托利斯係受傷㗎。係， 咁 有呢場波就上 E 度奧嘅。啊，咁就其他嚟講就 假歐輝佢， 仲有巴亞㗎嘛。 咁係，我知。 係啦，巴亞其實。可以試下咯，反正你 巴亞應該係差唔多出到線嗰即最後尾嗰場， 唔係差唔多㗎啦，而家都 唔係今年打過一場嘅巴亞 陰 功 嘅 啫。 因為其實啊咁係而家六分同小亞零四一樣，咁但係對賽成績贏咗，咁就基本上都冇得多㗎啦。 史諾克就如果睇上一場咧，就算車仔打係咁打反擊咧，其實打死佢，因為今屆大家講德甲嘅時候話史諾克個後防。是真係 差啲嘅， 好豆腐下嘅，咁所以我覺得車仔真係冇乜問題喎呢場。 冇乜問題，大家都話冇問題就冇問題啦，係嘛？不過夏薩特呢場波就兜伏啊，未必有出嘅，兜伏 又歐巴。 咁但係其實配搭嘅人腳，我覺得都即係進攻方面係算 OK 嘅。你打突擊嘅話，其實 冇問題 嘅。係咯，舒荷里啊， 舒荷里啊， 都係 嗰班人都 OK 嘅。你 都係嗰句啦，冇發分嘅史浩克尼世喺攻擊上嚟講就 亨特拿都未必有啦。 亨特拿就冇啦， 係咯，你呢兩個都冇，你對零四其實真係唔使擔心。 咁嗰啲史浩克真係黑仔嘅啫。 啊，咁啊爭啲冇辦法啦嚇。咁啊，另外一場呢 巴素對布加勒斯特星隊 呢場。就巴素要 搶嘅， 搶分嘅呢場一定要搶。 巴素就應該理論上喺星隊上面， 如果佢呢場搶到分，就個第二名都應該 有機會㗎。 作客就失咗分啦，喺星隊嗰度，所以呢場佢主場一定唔放過。 借佢㗎啦，主場 應該就點都高啲嘅， 應該輕取嘅我諗。 啊，咁啊，跟住 Lubber， 跟住啲咩好嘢 就 F 組啦，死亡 F 組。係 喎，又多蒙特又對阿仙奴咯。 多蒙特又對阿仙奴啊！啊、作客喎、 啊，係啊！呢次作客多蒙特、啊， 仲大仲濕滯啊！西法倫其實真係 可能兩場 難打， 或者可能作客先贏咧， 仲難打啲喎。 啊，點睇啊 ，Steven？ 有冇計破呢個多蒙特嗰種搶波咧？ 其實我諗如果佢出翻上，其實佢都地裝嘅，講真，同上一場利物浦咧，我諗差唔多都係原班人馬， 係啊，冇錯， 因為。無論費明尼和確達普杜斯基都係要等到禮拜日先出得嘅， 冇錯係。 咁所以咧，基本上而家嘅人腳重要啊，傑比斯同阿韋舒亞都係應該傷埋嘅。 係兜伏。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毫無疑問，即係話佢嘅後備都係同上一場嗰三個後衞嘅啫。 係。 OK， 或者加多個賓特拿。 嗯。 咁所以其實呢班人咧就要咬到尾嘅。咁、你係上半場我覺得頂得下嘅。 係。 下半場仲頂唔得住就真係。 但係兩隊波都係協住一場。勝仗即係一場即係振奮士氣嘅勝仗嚟打呢場，會唔會有得打咧？ 我期望係和一分我都收貨嘅， 保住一分。 係啦，因為如果你兩場輸曬咧，其實就喺個 即係出線嗰度咧係好被動， 係會跌咗落去㗎啦， 好被動下嘅。咁但係所以咧就你問我就期望係真係可以攞到一分啦、嗯，因為另外一場納波利，我覺得就 check 緊 嘅， 馬賽就應該冇，係啦，你主場對馬賽你都唔嚼佢， 你好坦白，馬賽而家喺法國聯賽都唔係頭四啦，係 啊，所以其實變相就。一分啦、啊，一分啦、啊，你問我 唔係，因為最緊要而家多蒙特、阿仙奴、拿波利都係六分啊嘛。 係啊，好混亂啊！ 所以究竟會唔會去彼此間嘅對賽，會唔會係相對會用一啲比較謹慎嘅？但係阿仙奴可能就真係要搏。 要搏啊！因為你輸咗場俾人。 因為輸咗場對賽。 我唔會覺得咁啊！我覺得多蒙特始終都係會同你搏過先嘅，一定係、哦，一定搏嘅。 守唔到嗰啲波其實都唔 係守。其實係如果你話兩隊弱旅加兩隊強隊咧。係有可能可以 Stephen 咁講，因為有時和都要夾下大家個戰意嘅，係咪先？或者係好巧合先和到。咁但係如果你計，如果你有三隊都有機會咧，咁就唔係啦。咁啊，梗係 老虎蟹都 越近嗰場攞到分越著數啦。 哦，即係執隊分先， 咁應該可能留到最尾嘅一定。 但係即係我只咁講就係話我係擔心啲球員嘅體力嘅，即係阿斯圖嗰方面，因為始終底裝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大家心知肚明，多蒙特個打法不嬲都係即係搶得好熱鬧。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話上一場就算你話得兩隊打起上嚟咧，其實仍然覺得用波上面咧，阿斯圖係比多蒙特好嘅。咁係冇辦法可以利用呢個優勢，即係相同地對利物浦一樣啫嘛，將個波控制喺自己隊嘅腳下，而令到佢哋花費更加多嘅體力咧，呢、這個就係、是。阿斯圖呢場波有冇機會偷雞最重要嘅地方？ 得罪利物浦嘅 fans 都要咁講，多蒙特嘅層次係高過利物浦好多， 逼搶嘅能力係高啲， 好多 呢個一定。 即係你見到上一個回合嗰個局波係令到阿仙奴係好頭痛。 咁但係你要諗下就係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呢場波即係咁啱啱遇著剛剛啦，嗰、那個冇韋舒亞，嗰、那個係魯斯基。魯斯基嗰個控制個波嘅能力咧，係説個失誤一定少過韋舒亞。 同意， 當然啦。 咁所以其實當然啦，你個我反而擔心，未必係擔心魯斯基，我擔心係卡蘇拉。 卡蘇拉。 因為其實我頭先阿經一講第一節嘅時候講過，卡蘇拉其實狀態係未到 top form。係咁嘅逼搶裏面咧，其實係二粒波嘅。咁所以呢個係要小心。反而傑比斯個位咧，出蒙利爾，我覺得問題唔 大嘅。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要睇下佢哋啲球員，尤其是藍斯同阿迪達呢對防中，我自己嘅信心係會比起輸阿達馬藍斯好好多。 但係冇費明尼喎，都係。 咁冇辦法㗎啦， 咁我講真，費明尼留翻嚟打嗰啲宇宙最強嘅曼聯好過啦。 係。好啦，咁啊。我個人就真係睇好多蒙特啲啦，呢場波就，因為我覺得級數係貴為上年歐聯嘅亞軍，唔係講笑，同埋今年好坦白，多蒙特嘅實力係加強咗好多啊！ 那個配合上係好過咁 多，好真係湊齊章啊！即係基本上除咗阿哥道根，因為基本上要湊足成年之外咧，咁就其他就都應該都 沙軒又夠教運教熟啦， 係啊，沙軒又斯文賓達啦， 斯文賓達啊呢啲熟路啦，咁另外即係。Mkhitaryan 啊 ，Aubameyang 啊，呢兩個新加盟嘅，大家都講咗好評咗好耐啦。 我諗最緊要就個 pair 中堅，因為醒醒定定咧。 醒定咯，因為佢哋今年係比較 差。奇怪㗎，佢哋嗰 pair 同埋個龍門踢歐聯係差啲嘅。 係咯， 但反而踢本土聯賽好精神。 維丹費拿咧往績就差嘅，不 歐聯又維丹費柴咯。 其實兩隊我絕對認同係多蒙特主場 一定 高啲，但係問題就係你睇上一個回合嘅交手咧，係真係大家邊個失誤嘅啫。因為大家頭兩球波啦，好簡單，頭兩球波都係大家自己嘅失誤。最後一球就係阿斯圖根本就係尾段就係谷曬，谷得好似。咁所以其實呢場波你問我係咪冇機會和呢，我會覺得有機會嘅，因為兩隊其實而家呢一刻尤其是三隊都六分嘅時候咧，呢、這個三強嘅小三強咁嘅對碰咧，真係要好小心。 咁啊，但係因為阿仙奴對賽成績已經係輸咗， 但係拿波里，你預計佢踢完呢周之後佢爬上去㗎嘛？ 你跟住大家都仲有一場要打咧， 仲有一場要打，咁就 而家因為呢三隊嘅關係真係鬥手， 一人贏一場啊， 大家互相贏對方一場啊，所以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寧願不。失或者唔再輸多場係重要過你 睇下邊隊對住人哋輸咗咯， 係啊， 輸多場嗰個就 甚至乎係你要睇下對你哋對大家對馬賽嗰個得失球都重要，即係其實所有嘢都要計曬。 計 mini 即係計小聯小隊賽嘅時候，應該就抽起馬賽嗰兩場先嘅。咁計對賽時，如果大家都係一勝一和咁樣。 即係對住咁就再計得失球啦。 雖然係攞多一分得一分， 好難計呢組，其實好難計， 有排計啊。總之就 我始終都覺得係多蒙特會首名出線 啊，係咁啊，因為始終多蒙特個實力，我覺得係今年。 哇，同埋你諗下，老蕭真係踢唔足全場。 哦，老蕭係捱唔到全場嘅， 捱唔到全場， 捱唔到全場。 咁你留唔留翻佢喺場上邊好咧？真係，但你唔留，你又冇乜人換，但係佢連續幾場正好多場正選。 我唔緊要，佢踢得好聰明。 唔係，我又唔係好擔心老蕭嗰個體力嘅問題，因為其實佢係一個我自己睇啦，其實佢 聰明 都幾慳 力嘅，慳力。 即係就算對利物浦嗰場，最後留翻喺個場裏邊都係老蕭。 老蕭好有智慧嘅。 其實佢又唔係大家講到咁，即係當然我認同佢個體力一定係唔係真係打足。 我覺得佢係喺摩連奴手底下唔啱佢踢嘅，即係摩連奴嗰只真係揸到你乾嘅。 係呢個認同。 即係我覺得佢係成日就算冇波，佢都要你撲都唔知冇曬力咁嘅位置咁先。即係我覺得老蕭就唔係好啱踢呢只波咯， 真係。 老蕭梗係要做大佬噶嘛，老蕭大佬。 我呢組其實邊一隊最後跌咗落歐霸，我都覺得可惜嘅。 係嘅，係嘅，好咁啊，最後一組啦， 最後一組啦， 巴塞又要對 AC 啦。 但係呢組就好穩定嘅咯，其實。 其實應該就 AC 衰到冇得做。 巴塞 AC 分分鐘 都應該係單 Q 翻嚟嘅， 都單 Q 啦， 好單揀。 應該只要巴塞夠贏塞魯迪同埋呢個亞迪斯咧 ，AC 唔輸俾塞魯迪就 係咯，就已經基本上就頭兩名齊出線嘅啦。 呢場又係即係嗰個戰意又真係誠意嘅又係。但係巴塞主場，我覺得會諗嚼一嚼嘅。 哦，咁樣。或者會咧，主場一定係 主場好少會即係咁交行貨。 講少少傷兵啊，祖安奴又受傷，咁就呢個杜斯佐納芬杜斯山杜斯就聽聞就長傷。咁就長啊，好似長嗰只噶。佐迪艾巴就到而家都唔知佢幾時好翻。 係 呢個就真係結啦。 咁但係打我揾咩人打左閘？ 咁咪你有個蒙道亞噶嘛？ 係 蒙達打左閘噶嘛？上一場打得幾好嘅，蒙道亞 多啲機會都好嘅呢個。 係啊，所以就啱曬啦。慈山成日話要用多啲蒙道亞。 唔係，其實你見啲呢班巴塞嘅後防其實打 U 廿一都。O K 嘅，即係暑假嗰時睇佢哋咁多少少，即係比賽大賽磨練下，不失係一件壞事嘅。 A C 卡， 你見佩奧爾今年都應該唔會出嘅啦。 我唔係唔會嘅，會嘅。不過 即係少啲出咯，你 唔會。不過咁就應該佢以佢而家咁樣嘅情況，就打閘就真係問啲啦。 係咯， 打翻中間就好啲嚇。 但係你中堅而家咩嘛？ 而家點啊？ 巴查。搭碧基哥噶嘛？ 哦，唔係喎，馬斯殘留搭碧基哥喎，所以就睇下點啦。AC 就卡卡會拍巴洛迪利嘅，咁就呢兩個球員真係卡卡真係出翻嗰幾場都打得唔錯， 但 係 佢同巴洛迪之間係未有啲咩特別火花。 我 大家睇上一場嘅對分， 卡卡鬥住佢嚟踢咯。 唔知啊，巴神係。 巴神你估唔到㗎， 真係估唔到， 你估唔到啫，無謂估啊，大佬。 所以卡卡夾佢，唔知點夾佢。 卡卡都係一個順德人嚟㗎嘛。 我睇下點啦，可能兩個有火花擦身出嚟咧。 喂，不過提一提咧 ，AC 咧其實喺呢個歐洲賽啦，包括歐聯同歐霸，經常開一個2-2嘅波膽。 哦， 尤其是強隊。 哦，大家聽住啦， 聽嘢。當年對歐，即係未叫歐霸歐協啦，對珀茨茅夫作客都2-2。 哦，咁樣嗱，大家聽嘢啦，嗱呢、這個經一呢、這個大師， 所以 經一大師有特別提供， 唔好推到我咁高啊，好撚痛嗰啲腦，即係可以小注試一試玩一下嘅。 好2-2啊，大家記住啊，大佬啊，呢、這個好緊要。咁啊，另外一場就塞魯迪對亞積斯就唔使多講啦。講真就呢兩隊 爭歐霸嘅啫，呢兩隊就 真係爭歐霸啦。咁啊，原則上我哋就 塞魯迪睇好啲，我覺得係。 係咁啊，將不過亞積斯輸場喎。 亞積斯真係唔得喎， 佢賣咗艾力神之後，對波都謝謝地。 咁啊係，荷格就啱啱又輸埋俾維迪斯嚇，真係大鑊。咁啊，歐聯都講過曬，都差唔多啦。病。咁啊，仲翻少少時間啦，都我自己嚇講翻少少。啱啱我哋 rack 嘅先嚇，整年嘅 呢個巨獻啊，呢個串道準咧非常之精彩， 係咧 啊非常之精彩，大師同埋啊呢個 Eugene 嘅演出咧， 你又有串頭感啊？ 哦，唔係都要講兩句嘅，大佬啊，人哋有多幾個平台，我得呢個平台啫嘛，大佬，我得呢個節目可以俾我講兩句。嗱，好坦白講，呢個節目真係非常之好，同埋外界嘅迴響亦都係相當之正面，啊，真係口碑亦都係好好啊，即係睇翻啲。即係啲 Facebook 啊，或者甚至係一啲嘅外間嘅口碑都好，咁同埋最緊一樣嘢就係大家我哋啲兄弟姊妹，以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噶啦，呢個 show 以我哋呢個咁樣嘅細台啊，即係阿黃楊達所講嘅細台啊， 哇！你開名嘅。 開名咪開名，咁係佢講噶嘛，大佬。 有咩問題先？ 係咯，有咩問題先？係佢講噶喎，係嘛？除非嗰個唔係黃楊達咯，除非嗰個係即係以前網點做過一次嗰啲咩扮聲機器咁啊扮出嚟啦， 除非 係噶嘛， 黃楊達，除非係禽獸位咯。 咁啊，即係我哋啲細台以咁嘅資源，哇，都可以搞到個都坐到起碼八百幾人，係我諗唔止添啊，其實嗰日應該都起碼都因為有加位啊， 差唔多， 即係有加位啊， 差唔多 啊，即係起碼座無都叫做虛席嚇，咁啊大家亦都。即係個台下反應都相當之熱烈，證明呢個 show 咧相當之成功。同埋我哋啲即係我自己其實就冇乜嘢做過啫，我純粹睇 show 嘅啫，好坦白。咁啊，但係都感受到你哋成班啊 Reg 先嘅一眾兄弟姊妹，真係嗰種齊心，齊心就最緊要嘅，乜嘢都係假啊！最緊要齊心咁嘅就是成㗎啦。希望串道盡會唔會有 part two？ 我見到阿 Eugene Sir 喺佢自己有個 Facebook group 度就話，冇諗住即係暫短期應該就我認知就應該係短期內就唔會諗啦。 哦，咁啊會唔會有 DVD 咧？ DVD 係會有㗎， 我 問過係會有嘅， 好多人話想要 DVD 喎。 我諗我哋要等我哋嘅 高層發落， 我哋嘅高層 喺拉薩嘅高層翻翻嚟， 佢搞喺佢呢個 去咗天神 達賴喇嘛之後翻完嚟之後，睇下佢 翻翻到嚟㗎。佢搞完大鑊嘢， 蘇花同我 WeChat 係冇問題。 佢搞完大鑊嘢之後，我好 唔係去西藏灌一灌個頂翻嚟就可以有啲靈感。 蘇花每晚同佢 WeChat 佢係。精神同埋冇講錯嘢，你答嘢嘅，有文有路咁答我嘅 message。 你好似同佢喺 ICU 傾偈 。你唔好講啲敏感字喎，你唔好陷害佢喎。 冇，即係我就話俾你聽，係佢答我啲 message 係。 是正常的， 正常的，唔似是突然间拍咗嘢啊，或者是嗨大咗，冇， 系， 好正常， 冇食错啲蘑菇啊，食错啲天山雪莲啊， 对，啲相亦都系正常嘅，所有相都系正常的。 講真啦，即係出 DVD 啊，可以考慮一下，因為都好多人都好想回味呢個節目嘅。 話呢個交翻俾啲高層自己搞掂。 我自己建議啫，睇下點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希望 Reg 先啊，繼續響即係不同嘅領域啦，即係繼續可能有一啲其他嘅 show 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嘅節目裡面啊，都能夠。繼續都係咁齊心，最緊要嘢真係齊心兄弟班 嘅。其實我感覺到咧，就應該有其他節目都好有潛質做 show 嘅。 哦，係啊 ，he 啊 ，he 唔係啊，例如咧， 例如阿牛哥咧，阿傑斯又講得唔錯嘅。 啊，係喎，可以諗諗佢喎，可以啊， 絕對好啊。 唔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啦，我成晚最感動，雖然我有份幫手，但我最感動嘅係臨尾即係企喺門口幫手籌呢個打賞錢嗰個。 哦，呢、這個真 係，呢、這個係我諗呢個係撇除個數啦，個數大家都講咗好多，我唔講啦。但係最開心或者最感動就係嗰下，因為咁短時間喺又冇安排啲觀眾去同啲我同大師啊，或者要專去簽名啊，或者握手之類嘅情，得一窩蜂散出嚟嘅，一散出嚟嗰下咧，係短短時間之內籌到萬幾啦，13,000蚊到啦， 萬零蚊係啊， 萬零 蚊到係， 聽翻北上啦，啲實數就 即係我哋有份數字， 係啦， 係， 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我係最感動同最開心就係呢樣， 同埋最緊要呢個 show 真係令到我哋個知名度。 打響出嚟啦，叫做係嘛？ 上報紙啊！ 等我啲網台 上報紙，上報紙、 啊、有上報紙呢、這個唔使問啦，係嘛？咁啊睇住嗰個蘋果個動新聞個 click rate 都幾好㗎，有成20000幾又話好似， 即係以個勢台嚟講算唔錯㗎啦。 係啊，真係呢個 show， 所以都希望繼續啊，大家繼續保持呢種齊心。咁、啊 ，Hot Ball Song 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咁啊今個禮拜有 bonus track 嘅， 啊有 bonus track， 係啊，講翻啲講格，又是講翻場地嘅問題啊。 場地哦，即係嗰度外。隊唔嚟嗰個 係嘛？ 呢、這個唔係，係 唔關事。 唔關事，講翻我住得好近嗰個地方，嗰、那個場地嘅問題。咁、 哦、 大家可以聽聽㗎、啊、好， okay. 今個禮拜初波桑時間差唔多，禮拜五足球頻道嘅時間，我哋再見咯噃，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鄧小 就話得嘅時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把啦。佢嗰時以前號稱天下第一劍啊嘛，又學過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經係社民聯嘅精神領袖嚟噶嘛。 係啊， 精神領袖講咗嘢，不能反對，其實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對黃一文。 你而家民主黨都多鳩魚㗎、嗯，你梗係話波知，我而家要硬淨啦，我唔食呢餐飯，幾多餘嘅時候。西環你都入過啦，咁、陳家洛嗰啲你都表現下，俾我睇你唔係廢㗎，係咪先？啊，郭嘉倫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講啦，係咪先？嗰啲真係廢到無倫。我哋發現咗嘢，人網啲人真係戇鳩嘅。嗱，依家我喺麥講，人網你不撚嘢係戇鳩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啊，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另外個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捉佢好運， 捉邊個好運？捉民主黨好運定捉興姐好運？ 民主黨同埋捉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 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角色，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你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囉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